点整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，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，移动中的价值资讯，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，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意志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. 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娱乐八卦集中地，时尚玩乐大无语，早八点一起来，无语不欢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。 这次机会要求的完美，敢不敢敌对，千万别退，身份就谦卑，别说成暖鬼，怀里的困难气就打破了自己权威，只来怕你非礼不惜那些魔兽珍贵，别来跟我说谁高谁低，从来不信那些所谓绝对舒适舒服，别来跟我说什么大道理，有种阶级被分化机，谁还在胡言乱语，在我眼 8:03，欢迎大家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无语来了，我是张婷。 各位好，我是于思淼。 哎，今天天气又是不错。 对，迎着朝霞出门， 最近总是 非常的好。 最近总是要这样打招呼，今儿天不错啊，去哪玩啊？ 就 去你的心里走一走， 就跟不熟一样，每天都要聊一聊天气。 嗯，那今天的聊一个话题，其实和天气和咱们出行有关系哈。 嗯， 说这方向感你到底好不好？ 对，我们说一说方向感不好是什么样的体验。其实方向感好的人啊，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，就是不管到哪儿，他都特别清晰， 都能认识路。 对，就是方向感不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。 我一听别人给我指路，说打这边直走，然后往南拐，然后再往北走点儿，怎么样怎么样的，然后再往东去，往西去，我就懵了。 但是你自己如果找的话，你是清晰的吗？ 还是可以找到的。 你也分东南西北？ 对。 那已经很棒了。 但是有的时候在陌生的地方还真的是很难去分辨东南西北，因为看不到太阳了。如果有一个特殊时间段还是可以分一下。 就是你没有被自己困住过吧？ 嗯， 那已经是不错了。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是为我而找， 为你而设立的。对，聊聊路痴的体验，说说这方向感特别不好是什么样的。 好，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资讯。 对，刚刚还说呢，就是说如果想聊这个话题，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哈。来看看我们的资讯吧。 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有关萌宠的事儿。那么越来越多的人呢，希望让萌宠成为自己爱情的见证了。那么让喵星、汪星人呢参与求婚、拍婚纱还有婚礼，婚礼上的萌宠们也可以扮演伴郎啊、伴娘或者是花童。那么当萌萌的他带着求婚戒指跑到你面前，我愿意三个字呢，也是显得格外甜蜜。现在好多朋友拍照片或者是婚礼的时候，都会请萌宠驾到啊。那么看着萌宠戴蝴蝶结、穿小礼服的可爱模样，有没有被萌翻呢？ 哎呀，我突然间想到很多年前一个古天乐他们演的一个电视剧，什么宠物情缘，就是类似的，然后就是因为宠物两个人结缘，后来走到一起。 哦， 也是在婚礼当中宠物出现了。 嗯，好像类似的题材还挺多的，或者一个情节哈。 哎， 嗯， 还是挺萌的。再来看看就是燕郊吧，燕郊是北京旁边的巧克力城，一些北漂的老外也开始居住在燕郊了，其中包括很多的非洲人，他们被北京的工作机会所吸引，而住在燕郊呢可以节省生活的成本。在当地呢，非洲女子会去这个理发店编辫子，而出租车司机表示说，近年来这个非洲乘客越来越多，每天都会遇到非洲人，一些餐馆呢也会为非洲人举办这个新年晚宴这些活动。 嗯，想想就觉得也挺萌的。 对，各种不同肤色的人住在一起。 嗯，继续来看有关消费维权的资讯。那么当消费权益遭到侵犯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是打掉门牙往肚子里咽，还是奋起维权到底？那么根据360大数据中心发布的2017年中国互联网用户消费维权的报告显示，90后的人群呢已经成了消费维权的中坚力量了，占了42.3%。那此外呢，快递还有电商行业呢也是成了投诉的重灾区。 哎，说到这个，突然间想到，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长起来吧，你看我们00后哈， 嗯， 长起来之后就发现，确实大家脑子里这个维权意识会很明显，就比如遇到一些侵权的行为，会想着，哎，我怎么去维护我的权益，去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。 嗯 嗯，这个可能也是因为这潜移默化的影响。 就一般情况下一定会维权是吧？ 对， 嗯， 就比如说你发现这个消费的一些问题出现了，什么恶意收费之类的， 嗯， 或者就是像刚刚说那个快递出现问题，电商服务上面有问题，肯定都会进行维权，先和商家沟通，如果不行的话再考虑其他途径。 嗯，我觉得其实尤其现在是大家都用电商之后啊， 嗯 嗯，用了好多平台之后，我觉得这个维权意识是有所提高的。记得之前吧，好像如果你要在商场里碰到这种消费权益遭到侵犯的时候，好像大多数的年轻人不会再去争执，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尴尬， 算了就算了吧。 对，反而是我感觉像父母那一代， 嗯， 几个阿姨在一起的时候， 哎，对， 维权意识相当的重，相当厉害。而现在我觉得人人都这个意识有所提高了。 嗯嗯，没错。再来关注一个婴儿带上40万的现金睡觉，这医生也表示了，说这等于说是睡在细菌堆里啊。泰国的一个孩子刚刚出生，他的阿姨就送来了200万泰铢，大约是40万人民币的现金作为礼物，并且把这纸币盖在被子，当成被子盖在婴儿身上。网友就吐槽说，这有钱也不用这么晒吧，有没有考虑过小孩的感受？医生这时候也站出来说话了，说这新生婴儿的身体抵抗力非常低，这等于是让小孩睡在细菌堆里呀。 是，这个其实有点匪夷所思。 嗯，可能就是为了晒而晒吧。 对啊，而且我感觉那样也挺吓人的。 一堆40万，哎，你看200万泰铢，它应该是面值还都挺大的，这样哗把这孩子给盖起来了。 因为新生儿真的他小小的，特别小。 嗯 嗯，所以我在想，嗯，还是挺有想法。继续来看，又有人因为开车门而受伤了。来看12号晚上的江苏淮安西安路附近呢，是因为疏于观察，一名出租车乘客下车门的时候，将一名骑行的女子撞伤了。那么类似的事故已经不止一次发生。那么网友呢，还是继续在推荐合适开门法，也就是说，左驾用右手开车门，右驾用左手开，这样呢使上半身随之转动，以避免视觉的盲区，可以减少事故。 嗯。我一个习惯就是，我不管在这个主驾还是在副驾，我下车的时候都会看后视镜。 嗯，这样也是一个好习惯。 对，先看，我习惯看后视镜，看一下附近就是有没有车通过。 嗯， 如果有就等一等，如果没有的话就下车。 嗯， 这个荷兰式开发，这个、开门阀我也试过、 嗯， 可能还是不太习惯。先用左手去开右边车门，然后你整个身体就会往后转嘛。 嗯， 这样你的视觉这个视角就会往后看。 对，看得能够全面一点。 对，其实就是提醒大家、 嗯、 下车开门一定要注意查看周边的情况， 嗯、 不能说是着急咔一推车门，有可能就会酿成大祸。 对，也可以向周围的朋友，向周围的这个亲戚朋友啊，多多的去推荐这个合适开门法。虽然稍微有一点麻烦，但是一定是有好处的。 没错。 继续来看，这两天啊，每天早上都会有一只小鸟用嘴巴去敲击荣先生家的车门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已经接近一个星期，这只小鸟还是不飞走啊。荣先生也是怕伤到自家的小孩，同时也打扰到家人的休息。无奈呢就求助了有关部门，随后呢记者也是向野生动物园进行了咨询。那么野生动物园的副园长称，这只鸟叫做乌冬、 嗯、 不怕人，也不会主动的去， 感觉叫咕咚我看了看那个照片，是萌萌的， 嗯， 特别的机灵可爱的样子。 说它敲击窗户可能只是因为好奇心太重了 人类在干什么 乌冬，好多网友都在下面说乌冬乌冬面 哎，乌冬面和他应该没有关系吧？ 当然是没有关系了。嗯，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也是有关方向感的事儿啊。 嗯， 方向感不好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？可以跟我们分享生活中有意思的小故事。 对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方向感不好的话，可能这平凡之路也走不了了，就一路还在原地徘徊。 值得在路上的，你要走吗 ？Via Via， 易碎的骄傲着，那也曾是我的模样，沸腾着的，不安着的，你要去哪？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，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 曾经毁了我的一切，只想永远的离开。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，想挣扎无法自拔。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我曾经 朴树的一首《平凡之路》，我们开始分享故事。 嗯，真的，对于路痴来说，平凡之路也是不平凡的。 每一条平凡之路都分着东西南北，到底应该怎么走？ 对，我们今天分享的话题是方向感不好是什么样的体验。其实我就是一个方向感不太好的人，但是当我看到大家的分享，我就觉得特别欣慰。 欣慰了， 原来我并没有那么夸张， 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差的人哎。 来看，刚刚发布这个话题啊，就有朋友马上上来证明自己方向感还不错，就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， 这是地图上 有什么用呢？ 哎，但我确实，我也是用这个来辨明方向的，但是就是把这个地图和立体的图案，这个立体的方向去结合一下， 就在自己心里变成一幅打印的3D 地图。 对对对。就站在马路中间的时候，上北下南左西右东，那我的正前方是北，对吧？就是如果说找准东的话，就东南西北的方位，你可以分享。 我觉得你只要能，我是觉得这样，你只要能确定一个方向， 对， 其实剩下三是可以分析，就怕你那第一个方向你就确立 错了， 错了，对对对， 嗯， 是吧？ 这是个问题， 嗯。 但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是我们当时做图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的。 是啊。这看地图一定得学地理吗？ 我突然间想起来，当时刚学地理那会儿，就这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可真是疯了，就是说什么谁在谁的西北方东北方或者怎么样的去那个做方位题，当时就特别的麻烦。 对，还有朋友比如说有自己的诀窍啊，比如这位叫冠的朋友说太阳东升西落吗？ 知道的很多哎。那你知道怎么在树林里去辨明方向吗？怎么通过北斗七星来辨明方向？哎，那会儿真的是学了好多什么看年轮的那个哪边密哪边疏来辨明方向，朝阳不朝阳，还有这北斗七星，还有树叶的这个浓密程度也来分辨一下方位。 哦，我的天哪！ 还有山南水北啊之类的这种的。 所以我就千万不要去那种地方。你看这 边带一个那个不需要电的指南针。 罗盘， 指南针都不够是吗？ 越来越夸张了。来看这位西门少爷说，我姐姐方向感不好啊，路痴，出去遛狗，远一点的话就要靠狗给他带回来。 我刚刚说这方向感不好还要去遛狗，就在小区里遛呗，这远一点还要靠这个狗来找路。先跟他说好，宝贝儿啊，你想去哪儿自己去啊，一会儿记得回来啊。 一会儿记得把姐姐带回来啊。 暖男他说了，出了门就不知道东南西北，只认识前后左右。 嗯， 我觉得前后左右特别的也很方便，对吧？这条路直着走往右拐，然后再直着走会儿，再往左拐，站一个路口你再右拐。 没错，我觉得前后左右是最科学的一种方式，你不需要参照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就以你自己做参照物就好了。 前提是你的左右，你得分左右，而且前提是你的面向的方向是对的。 这个分左右，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分左右。 是真的吗？我不如他调一个不分左右是什么情况？ 哎，其实我觉得我在一种情况下，我会可能不知道左右。就是最早的时候，我看那种就是在需要奔跑找路的那种小游戏，我就会觉得 奔跑找路的小游戏， 就比如说 跑酷那种的是吗？ 啊， 对， 就是那个当时咱们好像玩那什么什么神庙逃亡，就是那种游戏 啊，对对对，我就会忽然间不知道他往哪儿跑，很有可能他就我就感觉他哎怎么一直跑不动了，发现那是一堵墙。 哎呀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我那个游戏就是你会一是就是分不清东西南北，但往左走往右走还是能分得出来的吧， 就基本上分得出来，但有的时候会懵啊 啊、嗯、然后你的小人原地撞墙了。我怎么摊上这么一个玩家呀， 迷路了。 嗯，还有这也玩游戏的不爱睡觉的林喵喵，他说呢，说是玩一个游戏我也都会迷路，有的时候经常会在地图里把自己困住。这玩游戏迷路倒是很 正常，这个你有类似的经验吗？ 有啊， 嗯， 游戏少女。就是玩了很多就是仙剑类型的游戏的时候，它都会有迷宫的地图， 哦， 就是专门是迷宫。 嗯， 就像咱们玩像什么八卦阵什么这种的，这种迷宫就是你很难去找路，所以你只能一条一条去试，还要去记你走过哪条路了，然后没走哪条路。 那你要不要记住旁边都有什么标志性的东西？ 不用啊，就一路趟过去嘛，遇到了堵的东西就回来。 啊，也是小人一直撞撞撞撞撞，觉得不行就反方向、 啊，不然呢？而他们说有的时候这有秘诀哈， 嗯、 就是你一直往右走，遇到岔路口就往右走，遇到岔路口就往右走，这样你记住自己的路线。如果实在不行，你再退回来， 这样不是 一 个圈吗？一直往右走， 哎，就是在迷宫里，它不可能成为一圈的。 啊、哦，也是，也是，也是。哦，迷宫这样是可能是比较科学的。来看装作没有女朋友的样子说，和女朋友别说东南西北，说。化妆品店在左边，包店在后面，鞋店在前面，100%找得到。 哎，还有那次我也跟朋友聊天也说这个，自己家的城市啊，虽然待了很长时间，但依然分不清。可是你要说去某某商场，然后某某商场 对 面是什么什么商场，这一定分得特别清楚。 然后去哪个哪个小饭馆或者哪个哪个小店儿，大家都能明白。 哎，我突然间想说一事儿，就刚刚说那八卦阵的事儿。 嗯。 像那种什么公园啊、游乐园，不都有那种迷宫吗？ 嗯。 然后当时就觉得特别坑，就你方向感好也不好，在那种情况下你走出来了不用几分钟走出来了，然后你的钱也白花了，就那种感觉。 哦，明白了，就没什么意思，没体验到中间那个找不到路的快乐。 对，因为有很多迷宫它是这样的，一看你小朋友去他会给你指，告诉你那边什么左边、 哦、 右边再绕一下，这样的让你快速通过，然后他好这个控制人流吗？ 所以你要知道，像我们这种方向感不好的人，生活中多了很多的快 乐 乐 趣。没错， 来看，男孩与犬说下沉式广场，走了半小时没走出去。下沉式广场有什么难找的吗？ 有啊， 为什么？ 因为你首先下沉式广场你要坐电梯再下去，其次在地下的时候你就不好分清方位，这个时候就需要女生出来了。 对， 哪个化妆品店已经路过了，这又是哪个品牌店没有去过，那肯定不是这边去。这个店名就行了。 对，我觉得尤其男生可能去逛什么步行街呀、 嗯、 什么下沉广场啊，他都会感觉特别迷茫啊。 啊，对，因为觉得所有店都是一样的。 对啊，都长得一样， 也分不清这到底是什么店，那到底是什么店。 你们是怎么分清那些品牌的？ 啊，每个品牌都不一样啊、 嗯、 当然分得清了，这是女生的天性嘛。 是。嗯，来看大萝卜说，没开玩笑啊，一条陌生的街道走进里面一家店，出店门就忘了刚才是从哪儿进来的。 嗯，我会下意识的去，这咱说是方向感差，不是说路痴啊。 嗯， 我会下意识的去记一些标注性的建筑物。 哎， 就是特别有特点的， 这个时候就需要这样。 嗯，然后你就判断你哪边走过哪边没走过呀。 对，还有朋友说，比如说去那种批发市场，还有什么商贸城啊什么的、 哦、 就特别觉得特别会迷茫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一个闺蜜， 但是 一个方向感比较轻的闺蜜。 因为我记得上大学那会儿，就是图新鲜嘛，然后就去那种批发市场里转， 嗯， 真的是一个一个格子间， 嗯、 而且特别的大， 嗯， 就条条大路就不知道通哪儿，真的是转迷糊了， 嗯， 有时候转很多遍都路过一个摊位，很茫然，也不知道门在哪边 啊。就经常去就好了。 对，然后你还不好意思去问路，就显得自己好像第一次去的样子，所以就一直要坚信自己可以走出去。 所以到第二天才出去吗？ 也没有，真的，我记得有一次路过三次一个摊位，不是咱肯定走错了，听我的，我们换另外一条路吧。 我是出去之后，我还挺喜欢问路的， 嗯， 因为我觉得问路特别的节省时间， 嗯， 尤其是逛这种地方，因为我是绝对一进去我就绝对找不到路，而且。忽然如果是中间的店面，我不知道我应该往左还是往右， 就会是走刚刚没走过，所以我经常问。 嗯、但如果人跟你说往南走500米，再往东去一点，再往北走点，这样的话你怎么去？ 哎、像这种批发市场，那老板都很年轻，他一般都喜欢说我们年轻人， 不一定哦。 你们不会懂的。 我记得有一次确实在路上迷路了，然后当时在西站还是在哪儿吧，就问了一个那个阿姨问路，阿姨就跟我说啊，打这儿直走，往北，北去200米， 对对对， 然后再往南， 对对对， 就到了。 阿姨们是喜欢这样的。 对，然后我说阿姨哪边是北呀、啊？然后这还是很好分辨的。 嗯嗯嗯嗯嗯，还有很多，比如出租车司机在找你的时候，现在打车软件，你在路南、路北、路东、路西，你面朝哪儿？然后我就特别难回答。 我也很绝望。 嗯， 就是最近也去一个新开的一个商场嘛。 嗯。 然后我真的是，我这个方向感好的人真的是分不清那个东西南北了。然后司机跟我说我在路西，你在哪儿？我说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哪儿，我不知道我自己现在在东南西北的哪儿，您看着办吧，反正我旁边有什么我跟你说一遍。 嗯，你知道我自己发明了一个特别逗的，就咱们这边的一个某商场，我每次只要打车，因为打车去的时候也少，只要打车，一般司机大哥说你在哪个门啊，是北门还是几门几门， 东门还是西门， 我说我在三匹马那儿。 就是拿那 个 建筑， 旁边是一个咖啡厅，然后他就知道了， 或者旁边是地铁站， 对， 对，有时候司机还会问，那你地铁站的东边西边啊？ 嗯， 然后就很绝望， 嗯， 我们什么时候生活能用这个左右来分就太好了。 赵亚赵年轻跟我一样，他说每次啊，这个司机问我在哪里，我都说我旁边有棵树，还有一群人。 那要这样的话，真的是满大街的找你了，嗯。 确实这样，嗯， 东娜他说呢，上公交车坐反了半个小时，差点坐出北京城去。那你这不是方向感的问题，是你自己没注意看。 对，这个真的不是方向感，这有点粗心了，是不是？ 嗯。 还有这个是美少女的小白菜，他说了，哎呀，希望所有人都能说前后左右，我有这种同感，不要跟我说那些什么东南西北，每次别人给我指路的时候，我都是一脸的绝望。我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走。 其实而且有的时候有点尴尬，就是别人在特别用心的告诉你，对不对？就是从这边往东，从那边往西，然后走大概多少米的时候，你这时候问人家我不知道东南西北，其实别人也很绝望，给你指路的那个人 指啊， 那怎么告诉你？ 我看到我们的吴金浩小同学要来刷存在感了，他说我要参与互动，所有不分东南西北的人，不知道有个软件叫高德地图吗？可以步行导航，会给你指路的。如果觉得丢人的话，可以戴耳机，特别贴心一个小提示。 嗯，其实这个也是特别好用。 嗯， 而且干嘛用耳机呢？ 就放声出来，让大家都听到我在找路。如果有哪个好心人能带我去，就太好了。 我送给大家一首歌， 送给大家一首歌，还是和找路有关系哈。 嗯。 来自周杰伦的《一路向北》。 生永丰，与您相伴。 源于皇家，出自大兴，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。 三月里，平安车险送好礼，别客气，快打电话来领取。 三到五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，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，快快拨打 4008000000。 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 天天鱼，月月鱼，年年鱼。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，年年有鱼。详情请洽门先生，加盟电话8590-4265，8590-4265，8590-4265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，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，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。这里是 FM 986。 八卦集中地，时尚玩乐大无语，早八点一起来， 无语不欢。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。 在直播当中的无语来了，我是张婷。 各位好，我是于思淼。 哎，刚刚说到路痴，觉得大家也挺欢乐的吗？生活还是充满了希望的。 嗯， 就是方向感差，其实也能生活。 谁说我们不能生活了？ 刚不是吴主播还说了吗？拿个高德地图导航，听着语音走， 而且还不浪费钱玩迷宫的时候。 没有迷宫导航，好不好？ 你们玩迷宫需要一分钟，我们在迷宫里可以玩一天呢。不需要再去玩其他的项目。 那也不太好，对吧？如果说在一个特别紧张的时刻你走不出来，也是很绝望的。 那就默默地坐下来，把兜里的面包吃掉。我在里面需要玩一天，我先补充一下体力。 妈妈，我要去玩迷宫，带上自己的小书包，里面放着面包、水、干粮，所有的 各种的小零食。 今聊的话题就是说说方向感差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体验，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， 一起聊起来吧。继续来关注资讯，说说雨神的事儿吧。 雨神萧敬腾，很多朋友都已经很熟悉了。 哎呀，我也是觉得他应该很绝望，就是每次走到哪里都带去一片雨。 我们来看湖南卫视2017年的音乐节目《歌手》啊，正在热播中。那雨神萧敬腾的加盟让最近的长沙天气有点微妙啊。巧合的是，连日来长沙阴雨不断，连长沙人民都要急了，因为每到一处必带来几场雨，所以萧敬腾呢是获封了雨神、萧龙王之称，那更是一度在夏天成为网友的求雨的对象。那么全国各地呢都会召唤他来自己的城市开演唱会。那这次雨神萧敬腾呢是在长沙参赛，再次发力，只是这个停留的时间太久啊，使得长沙下雨不停。那么看着过去一个月和未来几日的天气预报，观众都急了，连长沙周边的湖北人民也感受到了雨神的威力，笑称心很累啊。 哎，这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网友就说啊，这不拿歌王下雨不停，所以这雨神一定要拿歌王。 嗯， 还有人说这雨神是叫着玩的吗？还可以考虑去非洲，我们支援一个萧敬腾，对吧？ 是， 也有歌迷比较心疼哈。 嗯， 这个下雨其实天气原因跟他确实没什么关系。 是， 总是怪在他的头上，相信他也是很绝望。这个雨神的称号是甩不掉了， 挺有意思的。 嗯， 我对他印象还挺好的，是因为那首《王妃》。 哎， 嗯， 也是我当时特别喜欢的一首歌。 一听心情就变得特别好。 那 那刚出道的时候，《王子的新衣》就这种歌曲，就别出一格，和当时的选秀歌曲不太一样。 很有才，雨神很有才啊！ 哎，再来关注资讯，关注一下春茶上市了。不知道喝的是真茶还是套路茶呢？有几招可以教大家去辨别一下。 嗯，这个就厉害了啊！ 现在应该是清明之前的明前的一些春茶哈。 对，明前茶贵如金嘛。 哇哦，看看吧，一年一度的春茶已经开始上市了。在各地的茶店里呢，碧螺春、龙井这些明前的新茶陆续登场了。那俗话说呢，说这个明前茶贵如金，尤其是受到这个虫害侵扰比较少，这个芽叶细嫩，品质好，受到很多市民的喜爱。不过购买明前茶呢，要格外去注意辨别一下。 哎， 首先看 个 外形。 是， 这外形怎么看啊？我就是 一个 外行人，假装内行去为大家分享哈，也是我们观察一下，看看有没有道理，有没有。春茶的叶子呢，一般是裹得特别的紧，显得这个肥壮厚实，还有一些有比较多的毫毛，色泽非常的鲜润，香气呢是浓郁而新鲜的。夏茶和秋茶的叶子是松散的，颜色很暗，香气平和，和春茶是有很大区别的。 嗯，该我逗了，你给我捧好啊。 好， 再来看看可以查汤色啊。那 茶怎么查？怎么看？ 茶叶在这个储藏的过程中，构成茶叶色泽的一些物质会被缓慢的分解或者是氧化，使得这个绿色的色泽变得枯灰无光，而隔年的茶这个褐素的增加，那么会使这个绿茶的汤色变得黄褐不清，这个我听说过。它会失去原有新鲜的色泽。那么春茶冲泡的时候，这茶叶下沉呢会比较快，香气的也会浓烈而持久，那滋味也是非常的醇厚啊。那夏茶和秋茶在冲泡的时候，茶叶下沉比较慢，香气不高。 哎， 嗯， 这茶汤可以去看一看哈，比较清凉。 是啊， 我还说这夏茶秋茶之所以下沉的慢，是不是因为水分多，或者说长得比较靠后？ 它新鲜的东西应该就不会泡出那种就是不太清晰的颜色的那种。 再来说一个比较 汤色嘛， 形而上的啊，不太容易分辨的品茶香。在储藏过程中呢，茶叶中的各类的构成物质，有的是分解挥发了，有的是浓缩不溶于水，因此不管是任何种类的茶呢，新茶的味道都是浓厚鲜爽的，而陈茶喝起来是淡而不爽口。 嗯， 哎，这和我想象中不一样啊，我是喝茶会比较少，我理解中酒是陈的香，我以为陈茶也是这样。 这个 孤雁独森破是吧？ 我觉得你说的这点可能比较适用于普洱或者红茶。 哦， 像这种春天的这种新茶呀，肯定还是新鲜的好喝。再来看看， 长知识了。 看来看茶底啊，那茶叶泡完之后，新茶的茶底绿中带黄，而且非常的鲜嫩，而隔年的茶呀，这个茶底是偏黄的，没有鲜嫩感。 嗯。也提醒大家，这春茶虽然好喝，但是不宜过多，因为这个春茶虽然鲜爽啊，但是新茶当中的咖啡因、活性的生物碱以及多种的芳香物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，容易使神经系统兴奋，而饮用的人呢，可能会产生像四肢无力、冷汗淋漓、失眠这种茶醉的现象，所以说神经衰弱、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高度警惕了。 你有没有茶醉过？出现这种茶醉现象？ 还真没有。 我们一般都说醉茶啊，因为可能会跟这个醉酒联系在一起。 嗯， 我开始会想象中，我觉得喝茶不可能喝出那种醉了的感觉，但是我有一次真的是醉了。 什么样的感受？ 就是，有一种低血糖的感觉。 哦，那是有点晕眩那种感觉。 对，因为我那次是喝的绿茶，这种是在一个朋友家，他的茶特别好，新茶，就是种就是。跟上面的这些特征一联系的话，就是这样的好茶，而且它冲泡的也是特别讲究，它会在比如说几泡之后就一定不要了，就不像我比较节省，会一直喝一直喝，喝到它没有颜色为止。但是所以它前面几泡就会特别浓郁，也特别香，但是由于没有及时的吃小点心，于是就出现这种现象。所以要提示大家，真的去品茶的时候可以备 自带小点心， 自带干粮啊，不至于。一般这种比较讲究的人家都会给你摆好。 嗯， 其实那个朋友家也有，但是我没有意识到他这么厉害。 哇， 所以一定要注意。 真的，我这喝茶一般都是属于家里泡茶，我就蹭两口喝，但很少自己主动去分辨啊，这是什么品种，那个是什么茶。 因为真的发现，你不管吃多饱，它瞬间就给你分解了。 真的啊？ 嗯， 这么厉害。所以说小点心一定要及时跟上， 要跟上，要跟上，很重要。 大家记得关注啊。说一个特别怎么说呢，特别奇葩的事情。 嗯， 老打嗝可能会生大病，那吹风机可以治打嗝，这个事情到底靠不靠谱？打嗝呢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生理现象哈，有时候大家会有一些民间的方法去缓解自己打嗝的问题，然后很多人不知道打嗝呢也许是病，长期打嗝不止，可能是患了这个消化系统、肺呀、心脏、纵隔膜这种方面的疾病。医生也提醒呢，说这长期打嗝不止并且伴有并发症，一定要去医院去检查。 嗯，那不停的打嗝，尤其是在公众场合，的确是一件让人觉得非常尴尬的事儿啊。 嗯， 那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可能最想做的肯定就是想办法尽快的去停止打嗝。最近呢，网上有一名为一个吹风机能顶十个老中医的帖子，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。 这是在朋友圈里转发的吧？ 文中就提到，打嗝的时候用吹风机去吹胃部，十分钟就能缓解，这倒是一个挺新鲜的方法。其实一看就有点不太靠谱，因为十分钟你的肚子都烫坏了，其实吹风机真的很热呀。 这不是说什么头痛医脚吗？也许就管用呢。 来看吹风机，吹胃真的能治打嗝吗？为什么会有人出现不停打嗝的情况呢？哎，我们也是问的，走进医院去问了相关的医生啊。嗯、 对，说说空总医院的这个副主任就说了，说打嗝呢是一种通俗的说法，医学上呢就叫这个呛逆。它是一种，一般分两种情况，一种是健康人出现的，突然受了凉，或者突然间吃了这个进食生冷的食物，再有一种原因呢，就是情志上的刺激，就突然大悲大喜这种情况。 嗯， 另外一种呢，就是不健康的人出现的，像是疾病导致的。 嗯， 常见的是消化系统的疾病，肺呀、心脏、纵隔这方面的疾病了。 而且这位医生就提到了这个吹风机，用吹风机去吹肚子，其实是相当于一个中医的这个灸疗，是一种温热的外治的疗法。 哎， 但是呢，人家目前上并没有采取过这样的方法。专家还告诉记者，即使这种方法对某些人能够起作用，也只是针对寒凉这一种情况引起的打嗝可能会有用，所以用吹风机吹胃能治打嗝的说法是不准确的。 哦，所以说就如果说你真的是特别着凉的情况下， 对， 突发性的也许有用哈， 因为它温热嘛。 对， 嗯， 再来说说这个常用的几种方法去这个停止打嗝，像这个喝水、憋气、惊吓，这各种方法哪种方法比较有效呢？医生也说了，说这些方法没有明确的理论依据，但是这些方法都可能会分散病人的注意力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对于暂时缓解这种膈肌的痉挛，可能会有一定的疗效，但不是百分之百都有效。 嗯嗯，这种方这几种我其实都试过， 我 一般人都试过。 对对， 你觉得相对有用的，对你而言是 惊吓？ 惊吓。 嗯，喝水我觉得不太管用，就有时候真的是那个打嗝，就突然间打嗝。 我告诉你一个特别有用的， 嗯， 就是憋气加喝水，再加惊吓，特别有用。 听起来这很管用， 而且需要一定的承受能力啊。 嗯， 来看看，这位医生也是建议我们，其实按压一些穴位啊，是有用的。第一个是内关穴，在这个掌横纹上两寸，在两个肌腱之间用拇指来刺激。第二个是少商穴，少商穴呢是在拇指下甲缘外侧0.3毫米左右。第三个呢就是合谷穴，是用拇指的第一节横纹按压过来，指尖按压的地方就是合谷穴。 嗯，而且同时呢，专家也是提醒大家，如果长期这种有打嗝的现象，并且伴有并发症，应该到医院去做相关疾病的检查。 嗯，千万不要用我刚刚那个公式疗法。 你那是属于混合疗法吧？再加一吹风机好不好？ 好吧， 喝水、憋气、惊吓，再加一吹风机。 啊，那真的是还得需要有人 帮忙。太不靠谱了。说说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，不要忘了啊。在生活中，如果说方向感差的话，会有什么样的体验？也欢迎大家发送到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互动起来。来听一首歌，来自旅行团，《奔跑在孤傲的路上》。 太阳走在天上。 去哪，你知道吗？为此不计代价，带着所有还是放下，去寻找答案吧。我奔跑在我不老的路上，是人看不见终点和希望，有太多火焰却我的理想，我依然燃烧，我仍在信仰，说什么冰山一角，说什么兵败如山倒，就算我把整个世界给输掉，也希望你能看到。 我们不曾一样，却又如此一样，贪婪地追求着理想。生命不会太长，思想它会生长，丢不掉也无法隐藏。 你要去哪，你知道吗？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，虽然看不见终点和希望，有太多火焰冷却我的理想，我依然燃烧，我仍在信仰，说什么冰山一角，说什么兵败如山倒，就算我把整个世界给输掉，也希望只希望你能看到。我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，虽然看不见终点和希望，有太多火焰冷却我的理想，我依然燃烧，我仍在信仰，说什么冰山一角，说什么兵败如山倒，就算 在孤傲的路上，这一直奔跑着，可能方向感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了。 嗯，重要的是个心情啊。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方向感不好是什么样的体验。 没错， 故事真的是很多，一个接着一个。 哎，看看我们这个公众微信平台哈，我们的 YGTP 九八六，看看大家发过来的互动消息吧。大菠萝他说，商场的卫生间进去了再也出不来了。商场的卫生间一共多大点地儿？哎，但我最近发现，我去一个新的商场，那卫生间也是七拐八拐，就是你按照它的标示进去那个门，发现后面不是卫生间，是一个通道，你得顺着通道或者往左或者往右走， 对对对， 走很长一段路才能找到卫生间。 对，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场是这种情况了。 嗯 嗯，感觉永远找不到了。 出来的时候也是很迷茫，我应该往左还是往右走？ 嗯嗯。来看刚刚吴主播说到的手机导航啊， 嗯 嗯，还有把手机导航也用不太好的朋友 啊。 李什么文说，打开手机导航要原地转一圈，看看自己的箭头是朝哪边，旁边的人像看神经病一样看着我。 嗯，我也会这样， 我也会这样。 对，稍微动一下，你不用自己转圈，动一下手机不行吗？动一下手机，它不就是这个左右会晃一晃吗？你可以分辨一下，而且这个手机这个一般会有箭头啊。 嗯，像我们这种比较实诚的人都是往前走一走，往左走一走，往右走一走，经常出现这种情况。 你看这时候开语音导航就很重要了嘛，就可以告诉你在你的位置向前走二十米这样的。 有一天语音导航可能也会受不了你，你到底要往哪边走？ 你还能不能倒下了？我不想给你导航了。一个宇宙，一粒红豆，他说，哎呀，我一条回家的路走了快20年了，有一天晚上没戴眼镜，我愣是走过了，自己家门都不认识了。 嗯，可能在这，反正有什么事情肯定是分散了你的注意力了。 他没戴眼镜吗？ 没，好吧， 那你应该就闭着眼，咱不有一句话说是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吗？ 以后还是把眼镜戴好吧。来看这位朋友说，一般是在 KTV 包间啊，出去上个厕所回来就找不到了。 嗯，这个特别容易去迷路，而且因为 KTV 一般的灯光都不是特别足。 对对 对, 对， 然后再加上一些不灵不灵的装饰， 再加上 迷茫， 何况每个包间里的情况都差不多，总有一个人在扯着嗓子喊，所以也不太好分辨啊。 每次都要记住我的房间号， 嗯， 进去之前还要再观望一下是不是这一间，要不是的话就太尴尬了。 仔细的看看，因为所有的人只能看到脖子， 哎， 话筒都在上面。 但是好多这个 KTV 为了解决你们这个问题，已经把这个卫生间放在包间的旁边了呀。 是吗？ 对啊。 哦，我5年前去的时候还不是这样。 好吧，嗯 嗯，来看这位朋友叫青梅竹马，说周六去考试考点，在别的学校问路，那位同学就跟我说向东，然后怎样怎样怎样，他看见我瞬间放大的瞳孔，换了句话说啊，我送你过去吧。多么好的同学。 哎，没错啊，特别贴心，看到你这个神情的变化就知道你不认识路。 嗯 嗯，哎呀，看到这个是药不是药，他说了，我在西安钟楼有一个地下通道特别的有名，每次我都出错口，怀疑人生。就是你从地下通道上去的时候，你从地下到地面这个方向你要判断对，从哪个口出去才是你要去的地方。你笑什么？ 没有，我总是能想起，就每个朋友说的例子我大概都能够对应到我自己。 那比如说地下车库找车位呢？ 这没有问题啊。 你记得住？ 我记不住，我拍照片啊。 那可是哦，然后你从哪个电梯上来你就找那个电梯再下去是吧？ 而且我这样我比较老实，我就知道我自己方向感不好，我每次停的地方大家都差不多，就对那一片已经比较熟了。 哇，厉害了， 就是俗称的车库地头蛇呀。 哎，我上次就是跟朋友在地下车库3层转了半天找不到去2层的路，就是已经迷茫了。而且底下好像在整修吧，这边封上了，那边又封上了。 那样是容易转晕，但是如果正常情况下按照它的标志应该是没事儿的。 对，但有一些标志很奇葩，就是你得逆行才能过去，但告诉你不能逆行。 哦，以后别去那家店了。 好的。 来看波派家的暖暖说，我说你走反了，老公说路痴别说话，事实证明他永远是对的。对，如果你旁边坐着一个爱说话的路痴，其实也是特别烦。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，就我就是那个特别烦的人。我就说不对不对，应该往左边，然后别人听我永远是错的， 或者直接无视你，然后按照自己的道路去走，就发现那边走对了。 对啊，我指错2次之后，就别人再也不会让我指路啊。 哎呀，这个是，对啊对啊，他说了，说大学上了1年，上课基本靠导航。我也想起我一个同学啊，大学4年，每次下一个教学楼，他总是走错方向，就应该是往左走，再往前走能出口，他总是往右转。就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？ 就是方向感差呀，在教学楼里都能迷路的人。 确定不是他性格过于执着？ 也不是， 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。 反正大学4年了，直到毕业的时候他依然如此。 嗯， 所以他总是走在最后面，跟着我们走，就不会走错了。 哦，还真是。 嗯， 其实我觉得方向感不好的人应该庆幸自己，比如没有生活在像重庆这种山城，应该会好很多吧。 对，或者像天津， 嗯， 什么东南西北不管用，就得左右，前后左右。 嗯，来看看，还有朋友说上下左右的， 上。 上下左右应该怎么来分辨呢？ 还是像刚刚我那样，就是地图的那种上北下南左西右东，然后把这个立体的把它放到这个平面和结合起来，这种感觉吧。 嗯，还真是。哎，还有朋友就比较经典了，猜我是谁就说了，你在哪儿？我一般说我在太阳下面。 你在 阳光下灿烂的笑脸，我怎么去找你？ 哎，我在一棵树的下面都差不多啊。 嗯，内衣美邦豆豆他说了，说啊、我朋友是这样给我指路的，前面日用百货左转啊，看见一个炸臭豆腐的，一直走，路过美发店了吗？哦，路过了啊，对对对，右拐右拐，我就在这个美妆店门口。 多好的一位朋友，我最喜欢这种朋友啊。 哎，特别的贴心， 对对， 而且知道你的真实情况。 对对对，是，嗯，其实刚刚说一位刚刚那位说我在太阳下面的朋友，又有这位朋友说我在一片云的下面，我觉得这种朋友以后就不要告诉他路了。 还有这个是大家过来发的是段子嘛， 嗯， 面团子面团儿他说说，哎，你别害怕，先告诉我你周围有什么，我去找你。一听见多难感动，多贴心、 啊、对呀、啊， 哎，我周围有树，好多的树，中间还有车，车上也不少。 救都没办法救你、嗯、 但有的时候你真的到一个特别荒凉的地方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也只能这样去描述了。 也是啊， 嗯 嗯，还有这位就是你看太阳多重要，野味蔚蓝说今天没有太阳，不好意思我不出去了。 我的方向感全靠太阳带给我，没有太阳我不出门了。 很理性，很理性啊、 嗯、非常棒。 嗯，哎，其实我上大学，我寝室里有一个好朋友，他就是他其实左右都不太分， 嗯， 所以他特别可爱，特别可爱的一个小姑娘。你会偶尔，我是第一次发现他左右分不太清的时候， 嗯， 是当时我们有一个书柜，就是四个人的书都放在一个书架上，然后呢我们书架上会比如说一部分一半的在放书，就我那一格子、 嗯、 另外一半可能放一些小小的玩意儿， 就是空着， 小对、okay. 小小用具什么的，然后我在对面，我是腾不出手，我说哎，那谁谁麻烦你帮我拿一下我的那个什么什么， 嗯， 因为我那个确实也东西挺多的，他就说啊在哪边，然后我说在那个书柜的左边、嗯、然后我看他慢慢的举起了双手，想了想那人是左边，你知道他的背影特别可爱，他特别娇小、 嗯、 哎，我就觉得怎么没声音了，一般情况下 就该翻找了嘛、嗯、 对，而且他第一反应比如说你告诉朋友在左边，哦左边左边，我这儿，他会 对对对， 他会有这种回应，然后忽然就发现没有声音，他默默地举着双手在那儿。然后我发现他好可爱，我从那个时候知道哦方向感不好这么严重。 哎，那他军训怎么过来的 啊？也很困难，真的很挑战他。 每次军训都会碰到一些方向感不太好的人。 对对对对。 然后这个向左转向右转，一下转到对面了，就两个人面对面了。 他会紧紧的盯着我们、 嗯， 因为他其实胆子也挺小，他特别怕教官会说他什么的，把他揪出来。他紧紧的盯着我们，所以他只是稍微有一点延迟， 稍微有点延迟。 嗯， 这方向感差、啊、在生活当中，其实要我说也没多大的问题。 对啊， 咱们现在有导航， 嗯， 实在不行还得问个路， 嗯， 对吧？ 嗯， 也有那种听到你这个一听瞳孔都放大了，不知道往哪走的人，带你去的人， 对， 所以还是很安全的嘛， 嗯， 不会找不到回家的路。 对，方向感不好的朋友会更能体会到生活中热心的朋友啊， 嗯嗯，没错。那今天就聊的就是方向感比较差的这些人，大家的故事哈， 嗯， 也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无语来了，我们明天再见吧， 拜拜。